基督风雨，基督春秋，风霜雪雨波激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

来听歌，请欣赏童铁心演唱的《人生是一个海》，穆玄甫带出的 唱起我们的歌，李丹阳演唱的《当兵的路》。 海水色彩斑驳，千山穷歌何处寻觅，只见潮起潮落。